所以这个业余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是用这个社团所谓的这个俱乐部来占据了。 因为我们像三点半、我们三点半放学以后大概回去，如果要参加俱乐部可能换个衣服，因为我们白天穿的是制服嘛，皮鞋制服，然后我们回去回宿舍换个衣服，马上带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到俱乐部，从四点开始活动，然后大概到五点半左右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六点准备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叫每天楼道里，因为我住宿嘛，他会靠一个叫 CQ 的东西，就是所有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查一下你房间整不整齐，就是除了早上查一遍报一下，然后晚上还要再看一遍，这时候开始学习，大家写写作业什么的，到八九点钟，再有一段小的自由时间，可以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整个十点钟吹熄灯号。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晚月呢，晚月的时间都用来学数学和化学了吗？在课外时间 没有了，就是我们是两点放学嘛，然后我十年级十一年级分别参加了两个运动的体育队，然后一般是训练时间是从下午三点到五点，训练完了之后就回家，然后基本上就是做做作业呀，七点左右晚饭。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我们学校有要求你做义工，但是其实做义工也不能说是被要求的，它只是限定了一下，就是你需要在这一学年就是过完之后你需要做多少个小时，它每一个年级不太一样，就是九年级大概是要做十五个小时，就是每个年级往上分别就是增加五个小时。然后我 义工的内容呢，你们都是你们学校安排吗？ 不这个都是自己找，然后有的时候我是住家带我是每周二会和住家去他们教堂组织的义工，就是帮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小朋友们做饭。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每次我就是做完饭给他们就是上菜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开心的笑容，还是挺感动 的。这个倒是方便了，你还有住家能带着你去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因为我们住校的话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必须得自己去找，而且我们是要求八十个小时。 但是又不让出去，出去的时间又比较少。 提前跟学校报备说我是出去做社区服务了，然后开个证明回来就记到我的档案里，记了有多少个小时，毕业之前起码得要有，最低要求是八十个小时。 所以像婉月这样在外边就是活动比较人身自由活动比较自由的，这个就比较方便了。在这个晚饭之前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是在学校的做一些这个课外的社团活动的。 对，然后一般最晚就五六点钟怎么着也会回家了。 那我想知道你们在学习上有没有感觉到很累，或者是说需要很多要复习的东西？复习一般是在晚上了是吗？ 就是一般如果要是比如说自己真的这个东西已经学透了的话，其实复不复习真的是无所谓了。但是比如说这个东西记得不是很全，我一般就会提前两三天然后就学习一下复习一下。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和国内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国内是就是我今天留的作业明天你必须要完成。然后在我们学校呢，就是他会留一个 project，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业。比如说你要写一个五页或者是八页的一个论文，然后或者是做一个 PPT， 然后要下周演讲，然后这个就得这一周都在准备这个，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了。 阶段性的。 我们留的更多一些，就是今年刚毕业的这个学年我选的那个金融课，老师很厉害的留了一个三十页的 paper。我们要写自己的一个商业报告，说你要想一个创业计划，你公司走哪什么角度，然后你要做什么产品，或者你的详细的东西给我列一个三十页的东西。 三十页都快赶上一个硕士毕业论文了。 然后要交， 但 是你可以选择一个到两个小组成员一起完成，还是给我难受的。 给的时限呢？ 时限大概是，倒是给的长，一个月。